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也叫做《步步高》，它呢是由三位男歌手林依轮、井冈山和高林生共同来演绎的。这首歌和刚才的谢雨欣演绎的那首《步步高》一样，都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。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，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，总有人嫌我辛苦走着走，孤独与我在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， 时间自由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， 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，一分一秒一路奔跑，烦恼一点也没有少，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走，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，成败的事谁能预料，热血注定要燃烧， 时间自由公道，付出总有回报，说到不如做到，要做就做最好，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的同名专辑当中，是这首专辑当中的一首冠军歌曲了，叫做《祝福》。我想最近啊，大家可能听到的祝福都很多，有关于新年，他们都非常的真切，希望这些祝福都能够变成现实。 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这一刻围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，莫回首莫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，

在听过了两首祈祷平安的歌曲之后，我们来听一听歌名就叫做祈祷的一首歌。之前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您送出过原唱翁倩玉的版本，今天咱们来听听蔡琴对于这首歌的翻唱，配合着蔡琴磁性的嗓音，让这首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感觉。 多少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叫成功永远在，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呀，四季少了夏秋冬，宇宙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西冲，让欢喜代替了爱，微笑不会再害羞，让时光懂得去倒流，叫青春不开流，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呀，快乐健康留四方，时间找不到黑暗，幸福像花儿开放，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986 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月。

候鸟出现的痕迹，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玉山白水飘 零的 燃烧少年的心， 燃烧的心， 听歌这名字， 倾诉遥远的祝福，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 梦，让我拥有着真心的面 孔。当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，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。 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 让 你的酒滴泪水 滋润了你的面容。让我拥有最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敞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日出唤醒清晨， 太阳升起， 天地光彩重生， 光彩重生， 让风吹散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。啊，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真心的面孔， 啊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 啊，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 让我拥有着真心的面孔。 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， 明天会更好。 生活中需要经历不止一面的历练，驾驶中需要面对来自林林种种的路面考验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，畅行时随遇安平稳健的淡然心情。 北京时间23:00。